朋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心骨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舟举金杯，祝今你酒又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晖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一声的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是现代化，愿洒热血和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心皆报备，待到理想化宏图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 太久，你从哪里来？

远不回来。太阳下山，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是一样的开。别再来悠悠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 他去守护唱几个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庄，丰收的庄稼山尽头，我的生活总清愁，遇见你歌声真山河，草原盛开大寨花，花海千万朵，骑着马儿跨江河，歌声融进泉水里，流得家乡遍地歌，我的生活总清愁，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，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，守护唱起歌，唱得好金红似火，各族人民跟着党，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，我的生活总进城，我不觉得光辉暖心窝，红日永远照边疆，歌声永不落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逢博演唱的《雪地摇篮》，蒋大为带出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德德玛演唱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。

们是铁道战狼，英年水兵威武雄壮，我手纹在开放线上，我为我祖国鼓掌光光。 我的希望，向着太阳。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 走了多少年，隔山隔着